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1.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一讲。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天国的来临，是一本新约圣经神学的巨著，作者是荷兰的新约教授 Herman Riddebos, R-I-D-D-E-R-B-O-S。这本书呢，是从各个不同的主题来讲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或者上帝的国的福音，天国或者上帝的国的意义是什么。整本书呢有51章，这51章又分为10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没有开始之前呢， Riddebos 作者花了一些的篇幅呢来讨论到他写这本书的日期为止，新约的神学家、解经家怎么样理解神的国。这本书的英文翻译版，我们所知道的是1962年出版。所以呢 Riddebos 就勾画出19世纪末到1950年代新约的解经家如何的理解天国。请注意 Riddebos 是一位相信圣经的神学家，他也愿意从圣经本身、福音书本身去找出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信息。但是呢，他是一位学者，所以肯定要处理特别是欧洲不同的年代新约解经家和神学家怎么理解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信息。所以呢，在这个导论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些非常繁琐的事情，各位不要灰心，要忍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反面的教材。我先解释一下，譬如说 Riddebos 会讨论19世纪的典型的自由派的神学 liberal theology， 这些的老旧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就认为天国、上帝的国呢，就是在人间要努力去发展出来的一种的道德的群体。当然，这个是我们福音派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呢，到了1900前后呢，又有另外一派专门是攻击这个自由派的天国观的，他们要讲的是天国完全是一个末世论，一个将来的一件事。但是这个将来的不是现在的，慢慢又发展到好像巴特的新正统这样子，完全与历史抽离了。所以完全是在历史中人类的努力，这个不对。但是说离开了历史到历史以外也是另外一种的错误。在这些的过程，我们又看到一些的学者不承认福音书某些部分是耶稣自己所讲的话，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考虑到的。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 Introduction 导论，在英文的原著是罗马字的第11页到第32页，用22页，还有注脚33到34。 Introduction 导论，耶稣的信息的主题就是透过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传道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呢，就是上帝的国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或者用马太比较通常表达的方式，就是天国的来临。Riddebos 说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信息的中心的主题。这件事情不单是因为天国、上帝的国常常出现而非常的突出。首先是在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常常出现这个名词，这就与这三福音与约翰 的传统，就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不一样啊，在他们的形式、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再来哈，天国是耶稣基督信息的中心的主题，不单是因为马太、马可、路加常常提到天国或者上帝的国，另外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的讲道有一种的特点，就是常常是总结性的 recapitulatory， 常常在不止一段的经文呢，耶稣基督的讲道都有这种的特性，总结天国是什么，一方面名词常常出现，一方面耶稣基督的讲道有这种的总结性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天国就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信息的中心的主题。耶稣基督透过传讲上帝的福音开始地上的事工的，他说时候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The time is fulfille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此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就介绍了，就开始了耶稣基督的来临和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事工。马太和路加福音都讲到同样的信息，不用词不一样。参考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和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三节，路加告诉我们，用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使命的目的就是要宣讲上帝的国，他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路加八章十一节，因此也被称为天国的话，天国的道，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而福音就是整本新约圣经所宣讲的信息的总结啊，整本新约圣经所宣讲的 kerygma 是以 gospel 福音做总结的，路加四章四十三节，路加八章第一节，路加十六章十六节，这个福音就是总结整本新约圣经宣讲这个福音，它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国的来临。我们可以正确的说，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所宣讲的全部都是关于上帝的国，而在耶稣基督宣讲天国啊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就直接面对面的就看到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启示上帝的启示， His revelation of God， 耶稣基督怎么样启示上帝，整个的启示所用的特定的形式和表达的方式。我解释一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和使徒们所讲的就是关于上帝的国，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传上帝的国的时候，耶稣基督身为传递上帝的启示啊，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传递。整本新约圣经是上帝的自我启示，当然旧约也是，它的主题它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上帝的国或者天国。上面讲这些的啊导言式的话呢，可能表示出若是要真正的看懂 新约中上帝的启示的意义和本质或者是本性的话呢，我们不需要提到其他的主题，好像有其他的主题与天国同样那么的重要。意思就是说，整本新约圣经上帝的启示呢，讲的就是天国，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多加一句说，整个新约研究这个学术的范围呢，没有其他的题目是招致更大的意见上的分歧，或者引发出更强烈的争辩的。瑞宝这里说，一方面天国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主题，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学者们争辩的最剧烈的。这些的新约研究的争辩呢，特别是在过去50年非常的激烈。我们若研究这些不同的意见的冲突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带来一种的危险，就是卷进去各种各样的难题 problems。而我们后来会看到这些的难题呢，介入到福音里面，事实上呢，是从我们现代的思想世界里面插进福音书的。这些的难题并不有利于正确去了解耶稣基督的宣讲的要旨或者意义的。我们再讲一次哈，威尔伯说，他说这些的学者的争辩呢，事实上呢，会给我们卷进到一些很无谓的争辩，这些都是来自18、19、20世纪的哲学啊思想世界，本身并不帮助我们去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意义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些的争辩也是很丰富的资料，对那些留心观察、留心研究新约圣经的人呢，是很有教育性的。因为这些争辩呢，最重要的是肯定上帝真理的大能。上帝的真理，最崇高的、最丰富的表达出来呢，就是天国或者上帝的国。而上帝的真理一次再次的在所有人类的限制和人类所委身所坚持的思想上都是得胜的。瑞宝说，只要你真的研究圣经的话，你就看到其实上帝的真理呢是胜过这一切的学者的谬论的。因此作为我们这本书研究的开始或者是导论呢，我们首先要熟悉主要的一些的观点，就是由不同的解释圣经、解释福音书的学者们所采取的观点，关于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一般性的本质。这里说其实呢，研究学者们怎么说呢，也是很重要因为呢，他只不过会证明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是真的，是大有能力的。 Real Boss 继续这样说，过去的50多年呢，学者们去研究天国的一般性的意义或者要旨呢，这个研究主要的是关于所谓末世论学派 Eschatological School 这个学派所设定的一些的解经的问题。那这里呢，瑞德堡就开始讲了哈，他说他是从这个 Eschatological School 末世论学派开始讲，主要的学者其中一位是 Weiss Johannes Weiss Weiss。 下面呢 Ritterboss 会提出 Weiss 的观点，特别 Weiss 是要批判再古老一点的自由派的黎彻尔 Ritschl Albrecht Ritschl R-I-T-S-C-H-L Weiss Ritschl。 好，我们来看 Johannes Weiss 可以被称为这个末世论学派这个运动之父。1892年他出版了一本的书，是关于天国的 Die Predigt Jesu vom Reich Gottes。 这本书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本书呢， Weiss 攻击了很有影响力的神学家 Albrecht Ritschl 黎彻尔的上帝的果的观点。黎彻尔认为呢，他可以诉诸于耶稣的宣讲去支持他自己的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呢，黎彻尔呢，当然他是比 Weiss 早很多啊。他认为呢，若真的明白耶稣所讲的话呢，他就可以证明他那个自由派的观点是对的。好，下面瑞德堡先告诉我们，黎彻尔认为上帝的国是一个 ethical religious community， 是一个道德或者宗教的群体，是由耶稣所创立的，是由所有愿意实践福音的爱之律的人所组成的。 The ethical religious community founded by Jesus and composed of all who wish to practice the evangelical law of love。 他说天国就是一个追求道德宗教信仰的群体，是耶稣所创始的，所有愿意活出那个福音里的爱之律的人就组成了这个的群体。教会必须要推动这个群体， It is this community which must be promoted by the church。 这个上帝的国本质上完全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属于这个时空的宇宙的。 The character of this kingdom of God is entirely immanent。 瑞德堡用的字是 immanent， I-M-M-A-N-E-N-T。 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It belongs to this world。而且这个天国呢是特别有发展人类的作为这些的概念的， strongly determined by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and human activity。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天国呢是人透过努力啊发展不断的发展的一个的群体。这个天国的最基本的律法 the basic law of this kingdom 就是耶稣基督的诫命。因此呢，天国的来临，天国的启示，整个的过程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本性的。就是说天国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人要学耶稣所吩咐的伦理道德的生活，而整个的天国的律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但是根据 Weiss 啊，现在 Ritterboss 啊提到这个末世论怎么去批判自由派，根据 Weiss 黎彻尔的上帝的果这个概念呢，不可以完全不可以诉诸福音。意思就是说呢， Weiss 说你黎彻尔你去用福音书来支持你这个自由派的天国观，这完全没有道理的。Its origins， 黎彻尔的天国观来自哪里呢？啊，应该去找以马内利康德的天国观 ，The Kingdom of Virtue， 道德或者美德的国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找黎彻尔的天国观，就是 The Theology of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的神学。Weiss 的意思就是说，黎彻尔只不过是在用了康德或者康德的前后，特别康德之前启蒙运动一些的概念，一些伦理学的概念而已。Weiss 身为一位宗教 历史学派的代表 History of Religions， 那这个又是19世纪另外一派。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讲了至少三派了，对不对？自由派尼采尔，默瑟论学派 Weiss， 再来一派是宗教的历史的学派 Weiss， 身为宗教历史的学派的一个成员呢，他极力的要争辩说，若要了解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上帝的国，必须要看耶稣当时的思想世界，特别是后期犹太人的末世论或者启示录这种这型的著作 The Late Jewish Apocalyptic Writings。 根据这个观点，任何认为上帝的国是今生这个世界的群体正在发展中的一个群体，或者说任何认为上帝的国是一个伦理上的理想呢，是完全应该拒绝的。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上帝的国是完全纯粹是一个未来的末世的一个事件。好，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自由派说是今生的，是人类努力去发展出一个道德的群体，用耶稣的吩咐作为这个国度的法律。末世论说不是的，你们只不过是在把康德的东西炒冷饭再讲一遍而已。你真的要了解耶稣在福音所讲的话呢，他讲的那个天国呢完全是未来的末世的，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耶稣的背景，就是后期犹太教的末世论的一些的著作。天国完全是一个未来的末世的事件，天国背后的前提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 presupposing the end of this world， 因此天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展示出来。 The kingdom cannot possibly reveal itself already in this world， 天国不可能被展示出来是已经在这个世界里的，因为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上帝的国近了，那个已经临近的这个天国呢，只不过是新的世界的开始。这些都是在犹太教的末世论的文献里面都期待着的，也在目前这个时代经过了一个大灾难的动荡的时间之后就会展示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天国是什么呢？就是 the present era， 目前这个时代会经历一个大灾难的一种的翻转性的事件 catastrophic upheaval， 之后呢天国就会展示出来了。这些都是后期犹太教的末世论的著作所说过的。所以 Weiss 他是诉诸后期犹太教，后期犹太教就是从旧约圣经写完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或者再后一点点。那当然这段的文学呢目前呢是非常的吃香的，特别是保罗新观他们都喜欢讲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就是讲这个所谓后期的犹太教。好，这里呢我们就看到 Weiss 这位末世论学派的学者，他背后的前提是要从犹太教这些的所谓启示录这些的末世论的书来讲究竟耶稣所讲的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到目前我们看到是完全是这个世界历史过了这个大灾难之后的一个将来的一件事，是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我们下讲继续讲导论。